陈光呢？还拍什么肩啊？ 就是嘛， 还有常言道，靠水掐水，靠山掐山呐、啊。 一声快见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 啊！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杨子吧，来救我！ 王太太， 开的什么贵节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出个四万当闲谈？两个头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嘿嘿，我可是看古老怪师傅。 周村镇那个上仙城， 周村镇上仙城， 翻山还是越岭呐？啊啊啊！ 翻山越岭啊， 跑得我大步翻呀！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 叫呀啊叫转筋呐， 叫转筋呐， 东转转来个哎那个姜师傅啊， 嘿呦嘿呦嘿怪呀， 我上竹竿子准备打鞭， 上竹竿子准备打鞭 呐。 还是我们要拜的佛财神，这还是我们要敬的真三神啊！大伯， 毛古仔，你就不怕死命呐、啊？ 毛古仔呀、啊！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着田间长跪残钱土里用家糊口啊！ 太白，看你们咳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州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不了太子，不了太子， 不了太 子，不了太子，不了太子。 老棺材，哎呦，风梅，哎呀，风梅呀、啊，哎，还不快把姜师傅接回家去呀、啊？ 姜师傅， 哦，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哟，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嚯、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城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打工仔，又去过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小母儿毛中城说不定还要怪那妹子跑啊。 我女儿。你在这抽什么的了哈？ 我 还不快跟我死快去！ 你，凤妹，你， 爹。 东江老呀，一声一声快，不是个天涯孤酒。 这话呀，你可 乱了呀， 这家 一定要当做 稀客单呀，稀客单 富美，富美，可是鬼妹子。 江师傅，山里人少见识，真让你见笑了。 大伯，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设法跟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拆就叫抗团袄。 穿着口团袄吗？啊？ 哎，江师傅，江师傅， 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 对不起，我东江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哼， 江师傅，江师傅，江 老太婆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本小康，我说没做完又翻身。 发烧火， 老队长，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 人都走了。 回来， 是。 我身在臣下为平，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路数啊！快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你 凭什么？ 我告诉你，这可是踩我的地盘上，你哼。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放手！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哼！ 江， 撵个头！ 江师傅。 老主宰一身披星，从不曾听人下棋酒尽，一辈子结下这软蛋。换尽一岁我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曹村庄有约存心，不能不讲信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是 江师傅。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蛋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蛋也给。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蛋真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人，风美好你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 过来吧，那啥， 怎么

样一点呐、啊，三冬暖，大伙的心意呀、啊， 我心领啊，我心领。 乡亲们，乡亲们， 乍一听哭声，梦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后道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乡亲们， 江湖你要有点格理不要话，给我们尽情感受天赐，凑巧才有 今天。江湖我这问就你也得要我这阵，我既然一手拼安朝合同当今行，乡亲们一道啊，本叫他叫他冒存在 金木城啊，金木城 大师长， 大师长，师长， 如此是心里倒叫我暗自呀鬼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 呀， 哎，陈大将，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红梅，快拉救了！哎，走走走！ 不停地叫一声喊声。 我的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哈。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哎，好长那么瘦呀长，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里。 不打的。 光呀嘛中午光， 啷 哩 个啷哩个啷啷，啷哩个啷哩个啷啷啷，叮当叮当啷哩。 头上口袋啊总算出这么口气，我马虎在也到底把你养的那把你养， 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 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让你养这是爹，不是高堂，我凭师父不怎么够看高，这代表村长不当改水当那么小水长， 让你改让你改让让让，让你改让你改让让让，让你让让 你更新主意学，然后是官场家客庄，在大海上呀，低调把子脸呐，老板抱你一块跟风平凡呀，那跟风平凡， 让你个让你个浪浪，让你个让你个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让你个哟嘿，让你个你个浪你个浪， 你呀个头喂。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哈哈 哈 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 哈哈哈 快飞快飞快飞快飞喽，茅台班茅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台票，快飞喽快飞喽快飞 哎你那个里个浪啊，那你个那个里个浪呢，那你个浪浪里呀，那个里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那你个那个里个浪哎，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啊，浪里。 毛队长。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递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你还不要说哈，今天想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 还是风梅在低头， 毛村长， 我专大选代表化为落叶，风梅他江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妈妈。 不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还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思不雅个肚皮，我也真假难辨。稀里糊涂稀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可他们硬要选他，你拿他们干饭去。我们是不是到东子闯去一下？ 哼， 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钱。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打工仔。 你， 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搬进龙山。 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他们客栈啊！啊！ 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代表，毛进过选城， 真是死要面子，反受罪。 他娘个头！ 想到当初，为他父亲留个娘，他父亲。要跟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小你大肚皮，吓唬那个乱公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红下生就那副脾气，头发热那么会发痒，不是眼眶。想这生会不平和，这倒是难叫人不会猜想啊。 老奶奶， 嘿嘿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上城那守标章， 为哪为哪个守标章？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章， 为哪为哪个大包章？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只怕在这一晚叫我黑。一碗香我黑熊，一碗的一碗熊，又送你多风光， 为啥为啥多风光多风光。 光 光石头，我又错了。 江太表，恭喜，恭喜 村长， 我毛叔叔给你准备了，来，鸡毛掸子一碗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也不要说。 爹，这么坏，江师傅， 动个屁，下师傅。村长，我 江师傅。 为我愿胆选人不图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知道，我还没有糊涂。 高国丹，本宫第六天设碑，宗志昌事无虚心，你忘告诉过你关心书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干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吴美，你看看这帮人呐，啊，他就是你跑给我求生的，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给他赋闲，也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如他打是输呀！ 你将是负，为忠的舍尽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今生分何家，你反倒消极独唱，怪嫉妒呀，怪嫉妒。 你 村 长 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认得如你冒烟的巧人，还笑看你如此何见我这小人物， 哼！江子墨， 哎，江， thank you.

都说是东江老外妹子，今天 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犯言，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也得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冯梅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哪来啊？哎呀，冯梅，你当我 当会员亲自走， 村中起不忘王秀生，红梅芝麻把街开开头，加工厂周孙婆的干愁梦，困兽衣水战船高还在后，村前起山村真好 不进修， 谁敢愿传尊尊风却撒手，这里有我心血，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梅，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走我也是深情不曾怀，归途中燃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啊啊啊， 听众朋友，刚才是采茶戏《远山》的上半部分。